江哥。小杰。 郭杰瘦了不少，看起来也有些憔悴，不过能看得出他眼睛里的星光。江哲鼻子有些发酸。 小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江哥，你忘了吗？我说过会参加今天的竞标的。你真拉拢周雨潮跟安哲辰了？嗯，江哥，你就等着雷蒙被打脸吧。上次的竞拍他有多风光，我就让他今天有多丢脸。他竟然抢了我们的地不肯还回来，那么我们就好好的恶心他一把，等拿到土地的施工权，看他怎么牛。 江哲点头。 嗯，规划建设都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只要我们赢得竞标，拿下施工权，我们就有理由让他们的工程尽快动工，跟上整个规划建设的节奏。而据我所知，不管是雷猛还是景景城，根本就没钱了。想也知道，雷家早就大书写过所剩不多，就算有秦景城的帮衬，又能挺到什么时候？秦家的那几个项目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竣工，更别谈利益的事。 郭杰暗暗地说道。 小杰，谢谢你，等今天的事过后，我就带你去见我爸，相信他以后不会再拦着我们了。 江哥，我没想那么远，只要江叔叔不为难你就行了。 江哲拍了拍郭杰的肩膀，示意他挨着自己坐下。安哲辰的一双眼睛快要冒出火星，这两个男人还能不能要点脸？当众拉拉扯扯的，是做给谁看的？雷猛一直感觉有道目光在盯着自己，但被秦锦城拉着说话，没好回头去看。看就看吧，他雷少爷还怕人看呢？他跟他男朋友秀个恩爱，谁看谁羡慕嫉妒恨呗。眼见参加竞标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，主持人已经走上台前，雷猛侧身便打算坐直身体，还没动作，手腕就被人拽住，他偏头便看到秦锦城正看着他。 怎么了？ 雷猛的话才刚刚落下，秦锦城已经以极快的速度贴过来，在他的唇上印了一下，再以雷猛想象不到的速度坐回去。雷猛抬眼望去，男人一脸的严肃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让你想象不到他就是那个刚刚侵犯了他一下的人。 坐好，活动快要开始了。 雷蒙刚张了张嘴，就听到男人说道。刚刚到底是谁没坐好啊？这么亲他一下就完了？几个意思？雷少爷被撩得心口火烧般难耐，跟受了多大委屈被欺负了似的，他在这种事儿上什么时候输过呀？咬了咬下唇，抬眼四处瞧了一下，才发现他们坐的这个位置靠近角落的后排，比较偏僻，根本不引人注意，也不知道秦锦城是不是故意的选的这么一个地方。不过也好，方便他作案。雷蒙舔了一下唇，心里使坏，凑过去勾过秦锦城的脖子便吻上去，并不是浅尝辄止的一个吻，雷少爷灵活的舌很快把秦总的火都给勾起来了，掐着他腰上的手明显的增加了重量。雷蒙心里一喜，猛地一把便把秦锦城给推开了。 坐好，活动快开始了。 嘴角的笑意一收，一脸冷意的严肃周正，好像刚刚点火的那个人不是他似的。撩火嘛，谁不会似的？秦锦城这个半道入门的，哪比得上雷少爷这个天生的撩手啊？秦锦城眸色幽暗，深深地睨了雷蒙一眼，回过头目视前方的主席台，一脸高深莫测的看不出情绪。 还真他喵的淡定。雷少爷有些错火，这都不失控，秦总定力真好啊。说实话，雷某挺喜欢秦锦城失控的样子的，平时高冷惯了的男人，仿佛对什么事情都有着绝对的掌控能力，永远一副不受别人左右的样子。某一天你发现这个男人会为你发狂、失控、不顾一切，贼他喵的有成就感了。雷蒙喜欢这种感觉，从小到大对他有欲望的人海了去了，男人女人看着他的眼神毫不掩饰的想要据为己有的那种。但像秦锦城这样的没有，像他这样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把他给装进去的人没有。雷猛悄悄地从位置上把手伸过去，抓住了秦锦城的手，拽进了手心里。男人的手掌突然打开，手指头一根根地嵌进他的指缝里，很快两只手便交缠到一起，十指紧扣，心意相通。雷猛的脸上重新绽放开笑容，他目视前方坐得规规矩矩，嘴角的笑意一点点变得深沉，似是有明媚的光芒冲过层层叠叠的阴霾，投进他的心田。秦锦城的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染上了笑意，虽然很浅，浅到几乎看不出来，但眼神是不会骗人的。雷猛觉得那道视线还在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了他跟秦锦城的全过程。管他呢，看到就看到吧，他们光明正大，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思及此，他偏过头朝斜后方看了一眼，安哲臣，一直看着他们的人是他。雷猛微怔，旋即咧开一道笑，微点头，算是打过了招呼。他的狂妄是天生的，他讨厌对他抱有目的的人，他小气，睚眦必报，伤害过他的人他不能原谅，但也不会主动的攻击别人，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都是如此。当然他也不希望自己满是仇人，所以他也无意把安哲臣得罪得太死。微笑过后，他便收回了目光，并没有看到安哲臣那一闪而过的恨意。竞标开始了，各大公司设计事务所轮流上台演说自己的方案设计，秦锦城这边上台的是个专业的设计师，也是之前跟雷猛一起做设计的人员之一。雷猛这边上台的是他自己，两份设计各有优点，偏向的重点却各不相同。依秦总的想法是总能中一个。雷猛在这种事情上没有什么经验，不过他的设计是真漂亮。 PPT 刚打开的时候就收获了满堂彩，还没开始介绍，底下的议论声音已经盖过了主持人的声音。从现场效果上来看，雷少爷很满意，从台上下来的时候他相当的自信，那种天生的上位者的姿态，谦逊又不轻狂，倒是让大多数人都刮目相看。雷家的废物大少爷似乎跟他们印象里的样子不太一样啊。目光随着他的行走而转移，直到他走到秦锦城身边落座，大家才恍然大悟。哦，难怪雷猛看起来像个人了，原来是交了新朋友了。秦锦城的本事大家都略有耳闻，很快便把雷猛的这一变化归结到他的身上，看向俩人的目光也变得意味不明了，猜疑、惊讶、羡慕、嫉妒、暗叹雷少爷走了狗屎运的各种说辞的都有。雷猛刚坐下便听到了这些窃窃私语的议论。 瞧瞧现在的雷猛跟当年的样子可真不一样了。 可不是嘛，我听说沈总给他儿子下了禁令，不准跟雷猛一起胡混。哎，你看 这才几个月，雷猛就焕然一新，现在想想还不知道谁跟着谁胡混呢。 你这么说我倒是也听说了，江总也把他儿子给关了起来。你看看这两位，以前不都是这帮公子哥里面玩的最欢的？可不就是，大家不都说雷猛没爸妈没家教，被雷老爷子给惯坏了。我看大家就是看到好欺负，才把所有的脏水泼到他身上。就是就是，现在见真章了吧，人根本就是有大才的，生生被那几位小少爷拖了后腿。 要么说还是秦总有本事，这才几个月呀，便让人小孩走了正途。